来塞至雁门关口。我有意会送银见母一面，怎奈关禁阻隔，插翅难以飞过。思想起来，好不伤感。 杀得众儿郎滚下茫然，我背起带领起放了阔此难，想养儿子和母女匹配两元，叫天作拜天门两下里对干，我的娘下粮草来到北方，我有心我一起看了母一年，身在母身在饭愿得天天，直到母只得门把干了肠同端，想老娘想得门论杀在胸前，念真真高堂母啊，难得梦里团圆。 丫头 带路啊！ 是啦。 侯公之来了，请坐。 坐着。 吕驸马爷请安。 罢了。 我说驸马，自从您来到我国，一时无载，朝过暮乐。这几天你愁眉不展的，莫非有什么心事吗？ 本宫我有心事，公主莫要多疑。 哟，你说你没有心事，你瞧，你的眼泪呀还没擦干呢。 自古 现擦也来不及了。 本宫心事倒有。满事是公知，就是待罗神仙也难以猜破。 慢说是你的心事，就是我母后的国事，咱家不猜便罢。 若猜你， 猜他个八九。 哦，金陵仙侠就请公知猜上一猜。 好，那么我就猜一猜，丫头。 Thank you.

要你把忠心对天意表。 得了，你当我真不会明事呢？你抱着阿哥，带咱家明事啊！本宫当真心慕名一模 哟，这满朝的文武谁不知道您是不义驸马呀？ 啊，非也， 非也啊！怎么着，来到我国一十五载，连个真名实姓都没有？今儿个你说了实话便罢，如若不然，奏之母后。 我的胸情啊！ 吃我父亲有本中国把地吃我做饭我本吃粮

人王惜的是武功，王喷文凭状等先生皇兄宝鼎乾坤，乱世臣忙拜驾蛟龙，叩我亲有听得殿坐下丹方悲伤同为何这般模样？ 启奏万岁，既有幽冈相我父见匹夫们，万岁坐之。 此痛不必悲痛，寡人此有之下。 内侍 有 宣搬家王代司上阿殿， 遵旨。 林的旨， 小皇兄， 臣 你可知罪？ 臣知罪，不知罪犯哪条？ 你三次要刚强，可贪失前皮腹门，还舍无罪。 太师也有一行大罪， 他又何罪？ 他府门前私设三尺禁地，文官下轿，武将临安，万岁可曾降旨？ 寡人未曾降旨。 万岁既未降旨，似这等臣子，斩者无愧。 好可斩者无愧。 放回了。 姚皇兄，殿却帮的何人？ 你是姚刚。 哦呀，不要帮坏姑的小孩亲内事，快快松绑。 谢万岁不斩之恩。 虽是孤王不斩于你，向你发配湖北万斯城，福报殿下刘庄，父子无门离别，下殿去吧。啊， 谢万岁。 天中啊，

臣在金殿 四八里 此难征何战，昼夜伤寒马不停地蹄，到如今呢耳目昏花亮，心苍苍情欢事中啊心更沉。姑娘那你是一个开国的老臣，此一番进宫去定睛陪罪，你把那好言奉敬，我娘娘降下罪有功丹臣，恃才而奸轻敌本寡人，一顿寡人家就我不听谗言，岂敢我那开国的老臣，那不是有大我的民的君君臣们好一笔那不问我的我叫一声姚皇兄姚四皇，半家亡我的爱情你哪里笑流泪，见了门神放大了胆，一步一步碎进了了 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奚孝伯逝世95周年纪念演出折子戏专场的实况录音，剩余的部分请您在以后的节目当中继续欣赏。今天的节目是由沈孝昌编辑，周杰主持的，听众朋友再会。